第100集，围堵。 留下龙兴府的15000人，其实都是新招收的从未上过战场的新兵蛋子，里头京湖南的人有10000，剩下的就是这几日新招收的江南的人。看着这样的士兵，赵州的脸上也不禁流露出几分绝望。很快他强自镇定道， 刘兄，我们快将城墙垒高，战壕挖出，准备守城的东西吧。 好啊。 徐雄元逃得及时，等人带着士兵逃走了，江南的豪强才猛然反应过来， 城里的士兵怎么少了一半？ 他们心中不妙地升起预感，派人来问，得到消息之后却是猛地被气倒在地。 徐雄元逃了，朝廷派兵了。 家产刚刚被反叛军当作军饷夺走，现在他们又要被皇帝当作反叛军给处理了，不少豪强直接绝望地晕了过去。而在第二天，守在城中的人远远就感受到了地面实力的震动。刘岩和赵州登上了城墙，等两刻钟之后，就见到黑压压的一片大军从远处铺天盖地的袭来，黄沙漫天。赵州腿上一软，几乎要扶着刘岩才能站住。刘岩温声道， 赵兄莫怕。 嘿嘿，我怎能不怕，但自古以来都是守城容易攻城难，我二人齐心协力，城中还有许多将军留下来的粮食，必定够我等坚持越狱。 唉，我却觉得越狱太久了。 刘兄这是什么意思？ 刘岩笑了笑，转身下了城墙。赵州心中不安，也紧紧跟在他身后不停追问， 刘兄此言到底何意？ 外头的兵马声音逐渐靠近，双脚都能感受到大兵压城的震动。刘岩下了城墙就飞快地往城门走去，他的步子越来越快，赵州已经跟不上他。最后刘岩走到了城门边，大声道， 开城门，迎候我王师。 赵州陡然一惊，寒意从身后窜起，他惊骇地看着刘岩，机遇晕厥。 你…… 更让他浑身发抖的是，守城门的人竟然真的听了刘岩的命令，干净利落的就打开了城门。狂风卷着马匹嘶吼之声席卷城内，刘岩整理整理了衣冠，大步走出城门，朝着急速奔来的上万兵马道， 来者可是陆延茂陆将军？ 带头的骑兵护着领头将军一路奔至城门之前，陆将军翻身下马， 在下正是。 下官丁晏，见过将军。 下官不负使命，将这江南完璧归赵于陛下，将这15000名降兵尽数交与将军。 后面的赵州见到此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他捂着胸口硬生生地被气到吐了一口血，震惊和愤怒悔意在心头交杂。 我们从头到尾都中了皇上的计谋，从一开始刘岩投靠将军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皇上牵着鼻子走了。 赵州气急攻心，又脊背发寒，几种情绪猛攻之下，他眼前一黑，直接重重晕倒在了地上。城中哪些豪强投靠了徐雄元，哪些豪强逃了，刘岩一清二楚。他微微一笑， 那就劳烦将军将城中的反叛军尽数抓获。 徐雄元还在逃亡怀化府的路上，他丝毫不知道身后的江南龙兴府发生了何事，也不知道自己一心信任的刘岩是皇上派到他身边的人。他现在还在同身边的人悲痛道， 刘先生和赵先生都是为了我才落到了如此地步，那狗皇帝万一攻了城，还不知道如何作践他们。 满江南的粮食和金银呢、那可是繁华的江南就这样没了。 将军留给了两位先生15000士兵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 唉，希望两位先生平安无事吧。 谁都知道那15000的士兵不顶用，也知道两个人必定凶多吉少，但有些话心里知道就得了，不能说出来。一队人日夜不停地赶往怀化府，等他们刚刚回到怀化府，还没将城门垒高，就有四散出去的哨兵来报，身后有大批朝廷士兵追了上来。徐雄元顿时就呆了， 刘岩和赵州他们不是留在后方断后了吗？ 将军快跑啊，已经来不及思虑此事了。 徐雄元瞬息之间满脸灰败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几天前还是一片大好的局势，如今却被逼得逃回了京湖南，而逃回京湖南之后还能再往哪里逃呢？ 京湖南三面环山，唯一能逃的路正被敌人追来，徐雄元颓败无比。 难道我徐某人今日就要被困死在怀化府了吗？ 一朝天上一朝地下，不少人跟着面色绝望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朝廷官兵到底是怎么突然出现，怎么这么快就跟上来了呢？屋里一时没人说话，半晌突然有一门客高呼惊起： 将军，京湖南还有一退路。 什么？ 京湖南后方还有一惊险蜿蜒之道，因为江仙道，江仙道后头便是大越的地盘。将军，如今我们逃无可逃，不如逃向大越。将军手里有兵，也能在大越打出一片天地。 徐雄元精神一振，连忙拿来地图细细看了起来，半晌后重重拍上桌子，下了决定： 那便走江仙道。 因为后方敌军在追，有可能又是长途奔袭那种追法，徐雄元不敢多浪费时间。军饷也是一咬牙，只让每个士兵带上了3天的口粮，当即就朝着江仙道而去。京湖南被他抛在身后，徐雄元落魄的宛如落水狗一样，被不停地赶往下一个地方，早就没有了前些时日的斗志，而他的士兵也因为这些时日不断的逃跑而斗志萎靡，神情瑟缩，丁点的风吹草动也能让他们惶恐至极。就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徐雄元等人终于逃到了江仙道。江仙道万分凶险，一不留神便是万丈悬崖，有些马匹甚至不敢跨上江仙道，只好被徐雄元下令宰杀抛弃，带着仅剩的马匹和士兵小心跨上了江仙道。而等在江仙道尽头的薛远，等来的就是这一批犹如丧家之犬的反叛军。等反叛军好不容易走过了惊险万分的江仙道，脚下好不容易踏上平地之后，他们甚至还刚刚升起庆幸和逃出升天的表情，下一刻这表情就凝在了脸上。埋伏起来的朝廷士兵大声叫喊着扑了出来，黑压压的一片士兵在这些逃难的人眼里比恶鬼还要可怖。徐雄元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眼睛瞪大，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，怪异非常。旌旗飞扬，上面大大的横字映入了每一个人的眼里。大横的士兵每一个人都装备齐全，体格强壮，他们驻枪拔刀地挡住每一个逃跑的路线，看着反叛军的表情虎视眈眈。薛远驾着马原地踱步几下，高声大笑： 圣上圣明，害我等驻守在此。定远将军，你瞧，是什么来了？ 定远将军放声笑了起来： 薛将军说的是，这来的不就是丧家犬反叛军的头头？ 敌军已经有了溃散的苗头，后方的人已经转身往着江仙道跑去，甚至不少人因为心中慌乱害怕而失脚掉下了万丈深渊。徐雄元心中的恐惧愤怒一块升起，他扬起刀，表情狰狞道： 朝廷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了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来抓本将军，你这小子上过战场吗？ 这是在说老子？ 都虞侯官职乃从五品，定远将军官职为正五品，但圣上点的是薛远为主将，定远将军是个30-40岁的中年男子，他知晓薛远的厉害，因此并无什么想法。此时听到徐雄元的话，倒是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徐雄元只以为是在嘲讽他，顿时冷笑连连，驾马拿上武器： 你这小子，今日我徐雄元就要你见识见识战场的残酷。看样子朝廷是真的派不出将领了，连你这小毛头都能成了主将，待我斩了你项上人头，正好让那狗皇帝看看我的厉害。 薛远抽出大刀，大刀在等待杀敌的这些日子被他磨得闪着寒光，他看着徐雄元笑了笑： 哼，有意思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